部风水秘术解读出嚟嘅山川脉搏，历史嘅神秘面纱将被一层层揭开。喺离奇诡异嘅地下，隐藏住嘅到底系啲咩？苏FM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一部《精绝古城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自从老鼠被杀之后，胡国华就去了当兵，都几得到重用的。但是那个时代天下大乱，军阀混战，拉上一百几十人就可以各据一方了。今日你灭了我，听日他又收拾回你，冇几个势力是可以长久地生存下去的。胡国华所追随的这个军阀势力本来就不大，冇过一年就在抢地盘的战斗中被另外一路军阀打到七零八落，部队死的死，逃的逃。提拔胡国华的那个军阀头领都在这场混战当中中弹身亡了。兵败之后，胡国华就走了回老家。这个时候他屋企间烂屋早就冧咗啦，又走得好匆忙，身上冇带钱，连续两日都冇食过饭，烟瘾又发作起身，冇办法啦，只好将自己支手枪卖咗俾土匪，换咗啲烟土同埋粮食，以解燃眉之急啦。佢一谂，咁落去都唔掂噶噃，呢啲粮食同埋大烟最多就可以顶三四日。食完之后咁点算呢？这个时候佢諗返起嗰个附响白纸人身上嘅亡魂讲嘅嘢，等到穷到过唔落去嘅时候，就去十三里铺嘅荒坟度搵一座冇墓碑嘅孤坟。佢讲里头有佢陪葬嘅金银首饰。这个时候嘅胡国华当个兵打个仗，胆就比以前大好多㗎喇。胡国华在军队里头都曾经听过啲老兵讲过好多关于盗墓嘅事。盗墓在民间又叫做倒斗，是可以发啲横财嘅。但係俾人拉到一样都係杀头嘅。所以佢唔敢喺日头行动，把心一横，喺一个无月亮嘅晚上点咗盏风灯，托咗把铁签，就去咗十三里铺嘅坟地啦。诶，大家可能会问啦，咩无月亮啊？无月亮呢，就即系天上冇云，月光唔系好明亮、好朦胧嘅时候。当然啦，依家大家都知道啦，呢、这个只不过系一种气候嘅现象，学名就叫做月云，表示要翻风啦。但系响嗰个年代嘅农村，边个会识得呢啲科学嘅解释啊？有啲地方嘅乡下人就叫呢种月亮做生母嘅月亮啦。仲有人讲啊，响呢种月色昏暗嘅夜晚，系孤魂野鬼最中意出嚟游荡嘅时刻。好啦，讲翻胡国华，等佢去到嗰度啊，佢先饮咗身上带个半斤烧酒，壮咗壮胆色。今晚啊，月冷星寒，阴风阵阵咁。坟堆里头飘荡住一片片嘅轮火，不时传嚟一啲叽叽咁样嘅怪鸟嘅叫声。手中嘅风灯忽明忽暗，似乎随时都可能会熄灭。胡国华呢个时候虽然啱啱饮咗啲酒，仲系俾呢个鬼地方吓出咗一身冷汗。诶，呢次就好啦，啱啱饮嗰半斤烧酒就算系白饮啦。全部都顺住毛孔吓晒出嚟。好彩呢，呢度系一片野坟，边个都唔知道系咩年代嘅。附近完全冇人烟，大声啲嗌都唔怕俾人听见。於是胡国华就唱咗几段山歌同自己壮胆啦。但系佢识嘅歌又唔多噃，冇唱咗几句啫就冇晒词啦。干脆就唱起平时最熟悉嘅五更相思调同埋十八魔啦。 胡国华硬住头皮，战战兢兢咁到咗呢大片坟地嘅中央。嗰度果然系一座墓碑嘅孤坟。喺呢一片荒坟野地之中，呢一座坟显得系咁与众不同。呢座坟除咗冇墓碑之外，最奇怪嘅系呢座坟嘅棺材。呢、这个棺材唔系响封土堆嘅下边，而系打竖咁插响坟堆之上，露出咗大半截。棺材好新，零立立咁，好似游咗18层朱漆咁，响残月嘅影照下发出诡异嘅光芒。胡国华心谂：呢副棺材点解咁摆嘅？佢阿爷真系怪啦，唔系好对路噃。不过唔嚟都嚟咗啦，唔打开睇下，岂不是白行一趟？冇钱食饭，饿又要饿死嘅；冇钱食大烟，烟引起嘅时候，焗又要焗死嘅。唉，咁样不如俾鬼碾死仲痛快啦。唉，算啦，成世受埋啲冤屈气，今日几大就几大啦。于是就哑仔食秤砣，铁咗心啦。打定咗主意，舞起铁签，就将埋响棺材下半截嘅封土挖开，成个棺材就呈现响个眼前啦。大家都知啦，胡国华系个大烟鬼，体力啊好差嘅，挖咗几下土就已经攰到唞晒大气啦。佢冇急住开棺，坐喺地下，揞出身上带个芙蓉膏索咗一啖。大脑受到鸦片嘅刺激，神经亦都亢奋起身啦。一咬牙起身，用铁签撬开棺材盖，里面嘅尸体明显系个美女，面目栩栩如生，只系面上嘅粉搽得好厚，两边嘅面用红色嘅胭脂搽咗两大块，响白色粉底嘅衬托下，显得好似系贴咗两副红色嘅膏药咁。佢身上着嘅系凤冠霞帔、大红丝绸嘅吉祥袍。竟然是新娘的装扮，这个女尸绝对不是她两年前曾经见过的那个大面杯女人，而且那个纸人是两年前已经叫她来挖坟的，过了这么久，就算当时那条女尸是刚刚入殓，过了两年之后都应该腐烂了，难道她变成了僵尸？现在的胡国华早就不顾得这么多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佢眼里头啊，只系剩低嗰口棺材里边女尸身上嘅首饰，呢啲金银珠宝响风灯嘅光线映照下，闪住诱人嘅光彩。仲有放喺佢身边嘅嗰啲陪葬品，用红纸包成一桶一桶嘅银丸，而且仲有好多金条，简直就系多到数都数唔清啊！呢次就发达咯。胡国华伸手就去攞女尸手上佩戴嘅祖母绿宝石戒指，啱啱将手伸咗出嚟啫，嗰口棺材里边嘅女尸突然手臂一翻，捉住咗佢嘅手腕，力量大到出奇啊！钢钩咁嘅长指甲有一寸已经搲咗入胡国华手腕度啦，揈都揈唔甩。胡国华俾佢搲到入心入肺，又痛又惊。一时都唔知点算好啦。女尸擘开对眼，从双眼之中射出两道阴森森嘅寒光。胡国华俾佢目光一望，冻到全身打震，就好似跌咗入冰窖咁，连呼吸都冒出咗白气。女尸冷笑一声就讲啦： 呢条友果然系个财迷心窍嘅。好似你呢种下贱之徒，系咪只要有钱就咩事都肯做呢？我睇你呀，就系个冇心肝嘅人。不如我帮你将个心肝收埋先罢啦。 胡国华听对方要自己个心脏，哎咁仲得了啊？急忙讲啦，哎呀唔好啊，唔好啊！女尸边度俾佢多讲啊？扯去佢啲衫，用长长嘅指甲当胸一划。一颗鲜活的人心就从胡国华的心口里面跳了出来，女尸伸手捉住，血淋淋地一口吞了入嘴里面，嚼都不嚼就咕声吞了落肚。 胡国华大吃一惊啊，低头一睇，自己嘅心口上面有笪瘌，但系就唔觉得好痛，只系觉得意识就越嚟越模糊啦。心里边空空如也，谂唔起身啱先发生咗咩事。佢攀地下，对住吕师连连咁叩头啊！吕师坐喺嗰副树响度嘅棺材顶，冷冷咁对住胡国华讲：你依家做咗我个傀儡，我唔会亏待你，一定会俾你荣华富贵。但系你要帮我引864个女仔嚟到呢片坟地，等我食咗佢哋嘅心肝先。但系你要记住，唔可以出咩差错。如果出咗半点差错，我就攞咗你条狗命。 依家嘅胡国华边度敢唔听佢嘅吩咐啊？原嚟啊，呢句吕师系个百年尸魔，佢自己为咗要避开劫数啊，暂时就离唔开呢一片藏身嘅坟地，就氹胡国华呢啲见钱眼开之徒嚟挖坟啦，再威逼利诱，等佢捉啲无辜嘅女仔，供啲生嘅人心俾佢享用。等佢食满咗64个女仔嘅心肝之后，就算系大罗神仙都收佢唔到啦。胡国华屁滚尿流咁离开咗13里铺坟地，啱先吓到屎滚尿流，翻嚟之后先偷咗隔离屋晒紧嘅一条裤，换咗之后心谂呢次大镬啦，我自己连个老婆都冇，去边度同呢只妖怪搵女人呢？又谂到自己好似有咩重要嘅嘢俾只怪物攞走咗，究竟系咩呢？又点谂都谂唔翻起身噃。反正系好重要，好重要嘅。如果搵唔到女人俾佢食，自己呢条命仔就冻过水啦。咁点算好呢？老里头正喺度胡思乱想，忽然手里边摸到啱先换落嚟嘅嗰条裤嘅裤袋，里边有两条大金条，呢啲咧正系嗰个女师想俾佢嘅。胡国华眉头一皱，就计上心头啦，心谂：唉，为咗保住条命仔，唯有对唔住自己嘅良心啦。一提起良心两个字，硬系觉得怪怪地咁嘅。不过依家佢都唔顾得咁多啦，最紧要保住条命仔先，冇阴功就冇阴功啦。第二一早，先到县城里头，将金条兑换成大洋，搵咗间烟馆食咗餐饱嘅，又使咗10个大洋，响一个穷山沟嘅村里头买咗个17、18岁嘅大姑娘。民国初年虽然命令禁止人口买卖，但系老百姓穷到活都活唔落去啦，卖儿卖女啲事就屡见不鲜啦。政府想禁都禁唔住，呢条法律就形同虚设啦。买走咗个大姑娘，响路上，胡国华讲俾佢知：我买你翻去系做我个老婆，你唔使担心噶。我哋两个翻去之后就会有好日子过噶啦。你跟咗我之后啊，以后有饮有食，仲要穿金戴银噶。姑娘仔个名叫小翠，乡下女仔面皮薄，块面红卜卜咁，都唔敢抬头望佢，声都唔声咁饮佢带住行啦。胡国华牵咗头驴仔，驮住小翠，趁住月黑风高，就直奔13里铺荒坟去啦。山路崎岖难行，胡国华惊耽误咗时辰，一路加紧赶路。途中迎面遇到一位姓孙嘅风水先生，呢位孙先生系全省有名嘅法师，佢天生就系阴阳眼，唔单止识得睇风水、识算命，而且仲会五行遁甲嘅奇术。孙先生一睇胡国华，就发现佢面上隐隐笼罩住一层黑气，合指一算，大吃一惊啊！急忙拦住佢问：呢位兄台走得咁匆忙，系赶住去做咩呢？胡国华有啲唔耐烦咁讲：哎，我有急事啊，你咪阻住晒啦！孙先生突然厉声咁喝住佢：我问你呢句行尸走肉一句话， 你个心肝去咗边啊？此言一出，胡国华好似被当头棒喝咁，急忙跪倒在地，拜求孙先生救自己一命。孙先生将佢搀扶起身讲：你虽然德行败坏，但系都冇咩大过，都仲知道回头是岸。要我救你并唔难，不过你要先拜我为师，而且要戒咗烟瘾先。胡国华听佢咁讲，要自己戒咗大烟先，咁仲不如要咗自己条命仔好过啦。不过仔细衡量咗下，仲系条命仔紧要过啲烟土。俗语讲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冇柴烧呢。我翳佢救咗我，摆脱咗条女尸嘅斗前先。日后趁佢不备，我继续食大烟，唔通佢仲会发现咩？心里边个算盘打定咗之后，就响山路上向孙先生叩咗八个响头，行咗拜师之礼啦。接落嚟嘅事就由孙先生安排妥当啦，吩咐胡国华依计而行就得啦。孙先生自己就远远咁响后边保护。月至中天，胡国华带住小翠赶到咗十三里铺荒坟。那个女尸早就喺度等到唔耐烦啦，闹咗胡国华几句，迫不及待咁将小翠捉起身，伸出利爪，一下子就挖咗佢嘅心肝吞咗落肚。女尸忽然怪叫一声，一下就将小翠嘅尸身扯成碎片。依家嘅小翠已经现出咗原形，原嚟孙先生啊，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！呢个小翠原嚟系个纸人，真嘅小翠早就俾孙先生安置咗喺地道啦。女尸所食嘅心脏系个装喺纸人度嘅黑雷提子，呢种嘢就最辟邪嘅，尤其系克制发生尸变嘅僵尸就最灵强啦。嗱，喺度要交代一下，原嚟盗墓嘅都分成好几个流派嘅。江南一带嘅盗墓贼做嘢嘅时候，怀里边总系要装翻两只黑雷提子。呢种方法呢系出自茅山秘术，个中嘅情由就等我日后再讲啦。依度就先唔讲住啦。讲翻嗰只魔头啦，食咗黑雷提子之后就知道自己领咗嘢啦，狂怒之下都想将胡国华撕成碎片。胡国华仲等你咩？早就走到武雷宫咁远啦。女尸仰天长啸，身上嘅衣服一件一件咁化为灰烬，肉体都变成咗血水。冇过几耐，就只系剩低一副白骨倒喺地下啦。孙先生喺远处睇得好清楚啊，即刻就赶咗过嚟，喺呢副白骨里头揾咗一只好似鸡蛋大细嘅红色丹丸，叫胡国华吞翻落去。呢个时候，胡国华嘅心肝总算系归翻位啦。两个人合力将地下嘅白骨装咗入嗰副大红棺材度，啱啱要将棺材盖冚上，冷不防啊，嗰副骷髅头突然跃咗起身，擘开大口就向孙先生吐出一股黑雾。孙先生有啲大意啊，呢一下就真系防不胜防嘅，当场就俾女尸喷到井。孙先生只觉一阵阴寒嘅尸气逐到心口，气血翻涌。孙先生佢久经险恶，此时此刻佢丝毫都冇慌乱，用力一推将棺材板合上，攞咗长长嘅棺材钉将棺材盖死死咁钉实咗，又用墨斗响棺材上面纵横交错咁弹满咗墨线，墨线好似围棋嘅棋格咁，形成咗一张黑色嘅大网，将棺材封死咗。孙先生正话中咗僵尸嘅阴气，受伤唔轻啊！呢一番忙碌之后，坐喺地下喐都喐唔到，于是叫胡国华堆咗啲枯柴，将呢口朱漆大棺烧咗佢。胡国华遵命照做啦，点咗把火，将棺材烧着咗，啲火烧到啪啪声。随住红红嘅烈火，一股股嘅黑烟冒咗出嚟，哇！真系臭得好紧要啊！过咗一阵， 终于呢副棺材就烧成咗一堆灰烬啦。 胡国华呢个时候先谂起，哎呀，嗰副棺材里边仲有好多金银珠宝噶，就连连抌脚可惜啦。 但系都悔之晚矣啦，只好扶住孙先生，接咗小翠，一齐去咗孙先生屋企度住啦。 自从孙先生响十三里铺荒坟救咗胡国华之后啊，孙先生就用秘方医好咗胡国华嘅烟瘾，传授咗佢一啲睇风水、测字嘅本事。 胡国华喺县城度摆咗个摊仔，帮人测下字啊，睇下相啊，赚咗啲钱，于是就娶咗小翠为妻啦。 佢感激师傅嘅救命之恩，从此就安分守己，日子就一日比一日好起身啦。 可惜啊，孙先生自从嗰次俾湿气喷中咗， 湿毒寒气透骨，就一直都唔可以根除，冇过咗几年啫，就过咗身啦。 临终前，孙先生将胡国华嗌到身前讲： 你同我师徒一场，只系为师嚟唔切传授你啲咩本事啦。我呢度有本古书，叫做《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》。呢本书系一本残本，净系得翻半卷，系一啲睇风水揾墓穴嘅技术。你就留翻喺身边做个纪念啦。以后你就要好自为之啦。 讲完之后，一口气冇唞过嚟，就此与世长辞啦。 胡国华安葬咗师傅，得闲无事嘅时候就研习孙先生留俾佢嘅呢本残本，日积月累都掌握到啲奥妙，喺县城里边到处帮啲有钱人拣啲风水墓地，逐渐就有咗啲名气啦。屋企亦都慢慢咁富裕起身。 小翠同胡国华生咗个仔，改咗个名叫胡云轩。 胡云轩喺17岁嘅时候到省城嘅英国教会学校读书。 年轻人性格活跃，唔受拘束，同时接触到革命嘅思想，全身热血沸腾，发梦都想去参加革命。于是就离家出走，投奔去咗革命嘅圣地延安。 后来胡云轩参咗军，一直到建国嗰阵，响淮海战役嘅时候已经当上咗三野六纵嘅团长。 道光战役之后，随部队南下，将屋企都安咗喺南方啦。 再后嚟就有咗我啦。我出世嘅时候啱啱就系八一建军节，父亲帮我起咗个名叫胡建军。结果上幼儿园嘅时候一睇啊，一个班里头七八个都叫建军嘅，重名啊太多啦。于是就同我改咗个名叫胡八一啦。 我爷胡国华讲：， 这个名好啊，单胡八万一同啊嘛。 在我18岁的时候，屋企受到了冲击。首先是三野的领导先后都倒了台，逐渐牵扯落嚟。再加上我父母出身不是几好，他们两个都被隔离审查。连我爷都被人拉了出去，当成牛鬼蛇神地批斗游街。 他年纪大了，身体顶不住这样的折磨，没斗了几次啫，就去了。 他帮人看了城市风水，又帮人选墓地，但是自己临终的时候却是火葬的。所以说呢，世事就是这么无常的。我家一共被人抄了三次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人抄走了。 我阿爷生前好鍾意收藏古董嘅，呢啲古碗唔係俾人揼烂晒，就係俾人抄走晒，一件都冇保存好。最后唯一剩低嘅就係嗰本残书啦。阿爷叫我将书用油布包好，藏咗喺公共厕所嘅房顶，咁先得以幸免啫。 文革嗰阵啲年轻人啊，毕业之后有三个选择。一就是参军， 这个肯定是最好的，可以锻炼人，又可以将来转业分配到工作。其次就是留在城里头做工人，这个都不错，收入稳定。最衰的就是那些没门路又没关系，或者家里受到冲击的，你的后生仔只是可以上山下乡去插队。你说我想选第四条路，哪里我都不去，我只是留在家里行不行呢？那当然不行了。当时根本就没有闲人这个职业，人人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，都是有用处的。你如果留在家里的话，居委会啊、学校啊、知青办啊，就日日好像走马灯咁嚟动员你。不过啊，有啲人坚持到最后，就系唔去插队，你吹咩？最后呢啲人啊，都留咗响城里头，仲安排咗工作添。唉，中国啲嘢就系咁，剪不断啊，理还乱。普通老百姓永远都唔清楚规则系乜，而潜规则咧，又唔系每个人都知道噃。当时我仲后生，都唔知道上山下乡具体系做啲咩嘅。反正我呢种家庭出身嘅，想参军就肯定唔使旨意啦。喺城入面又冇人安排工作，唔插队就根本冇地方可以去。我一谂，插队就插队啦，我咪当喺广阔天地练雄心啦。反正都系要离开屋企噶啦，要插就插得越远越好。我哋呢度大部分人都选择咗去云南或者新疆去插队，我就选择咗去内蒙。同我一样嘅，仲有我嘅一个兄弟叫黄海泉，佢比一般人白啲、肥啲，所以个花名就叫肥仔。我哋插队去嘅地方叫江子营，呢个地名啊，我以前连听都未听过，一直到佢哋话俾我知。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这个江子营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世界上原来还有这个地方。坐车离开屋企的时候，没有人来送我们，比起那些去部队参军的热烈欢送场面，我们这些知青啊，离开屋企的情景就有点凄惨和悲壮了。我随身只是带了那本收在公共厕所房顶的残书，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本书是什么来的，只是这本书呢，是我家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。我只是想带在身上，等到挂住屋企的时候，就拿它出来看看。那我插队去到内蒙之后，又会发生些什么事呢？我们就下次再讲了。